锵锵三人行，今天给大家介绍啊两位台湾来的朋友，重量级的朋友啊， 妹妹不敢。 一个是咱们这个疯狂电视台的这个戏剧啊，谢念祖导演。你看你这个名字啊，念祖啊， 怀念祖先， 怀念祖先，认祖归宗。更要介绍的是咱们这个台湾的，我都不知道你算什么身份了，反正最火的电视节目的制作人， 伟忠哥就好了， 伟忠哥，王伟忠啊，大名鼎鼎的， 不敢不敢。 而且呢，这个宝岛一村的这个导演编剧之一，甚至还里边还压一角呢， 哎呀， 伟忠哥 说头说尾。 不过我说你们是台湾来的客人呐，也有点这个不准确。要就此地来讲啊，我倒算外人，我是石家庄的山东人，是吧？你才是货真价实的北京人。 对，父母是从北京来的。哎， 原来住在北京哪儿啊？ 我们家呢，其实我爷爷那辈儿是河北保定。 那是我妈的老家呀， 叫舅舅。 我妈是这保定土的， 贤妻良舅。 哎呦，真是，我妈就是保定人。 本来我爷爷那辈儿是河北保定。啊、 哦， 然后我奶奶是旗人， 旗人， 对对，我是我爷爷，就后来就在那我爷爷那辈儿的时候就进了北京城， 嗯， 然后呢，我父亲是我妈是河南洛阳，河南人，招谁惹谁了？ 河南人 ，然后我妈是小时候就跟着我姥姥就进了北京城，那时候对那个我姥爷去打八年抗战，就这样子，所以呢，然后他们是住在西城水大院胡同那边， 哦。 然后后来就在我这个抗战胜利之后，我父亲已经进了空军啊，然后就在这个水大院胡同里面碰到我妈啊，他们就是男的一圈女的一圈嘛，就这样子。那我爸爸那时候就是在南苑机场啊，北京南苑机场，就是那个时候北平南苑机场空军还得了啊， 对，没错， 但是空军分好多种啊， 空军感觉很高贵啊。 对，空军有开飞机的，也有开发电机的。 那你爸是开发电机？ 我爸爸开发电机的。可是那时候小孩都喜欢打穿个皮夹克，打个那个那时候二次大战完之后的那个飞行伞啊，美军的飞行伞都是白色的，把绞了之后呢，就打在脖子上，就挺帅的， 帅帅。 然后那北平那时候小丫头说：“哟，空军的还得了啊？”那我爸他们就糊弄我妈这波人呢、 结了婚才知道是开发电机的、 对对对，然后就糊弄。后来不是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要走了，就糊弄我妈说带她走，所以就去我姥姥家说亲，等等。到了台湾。才知道，我妈才说你不是开飞机的吗？那开发电机。 哎呦，这个！昨天我是在保利剧院，我这是著名的这个宝岛一村，这个话剧，这个戏剧，我是第一次看。谢导演，你在这里边是什么？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伟忠哥，我在伟忠哥旁边就常常听他讲眷村的故事。 整个这个戏就是他们家的故事。 对，他就不断的讲他的故事，然后他也想希望用一个。艺术的手法来呈现出来，然后那时候他问我说：“哎，如果用剧场呈现怎么样？”我觉得哇，那非常好，非常棒。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他来找赖声川赖老师合作， 嗯， 我就觉得非常高兴。 赖老师他老师， 赖老师是我老师教了9年的老师。 但是我倒想问问呢，作为一个人，对，当然你是 作为一个人，我是人，我是人， 就是你在看他们这个故事，你也在台湾，但你们家跟眷村有关系吗？ 我们的眷村没有那么道地，就我们也是军公教的， 啊， 是军公教， 不是那么根正苗红， 就跟我们北京说这个真的部队大院的和大院外头的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但是台湾人都能够理解说眷村的文化大概是怎么样，太多朋友是眷村，完全眷村出来的。 你觉得你接触这眷村出来的朋友，他们身上跟你们这个非眷村出来的朋友相比，你比如北京啊，我就意识到，你好比像真的部队大院出来，你比如像王朔哈，他当年部队大院出来，其实骨子里啊，比我们这工厂出来的这种啊有优越感， 是吗？ 对，他有种优越感。 我要解释，部队大院跟我们眷村 眷村， 部队大院比较属于高官啊。你看那部队大院，北京的部队大院， 都是那部队的高级结构嘛， 医院什么的。我们眷村分好多种，好多种，像赖老师他们是外交官的，他们住的宿舍的，跟我们这种士官兵小孩啊， 开发电机的小孩， 开飞机的跟开发电机的，那是totally不一样的。 这个我昨天看呢，就是挺有意思，我都不知道到最后，我不知道是这个戏感人呐，还是这个人感戏啊。 就是才看了五六分钟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啊一直是蒙着一层这个泪眼泪的这个意啊。我后来就想，就是为什么我啊，就是作为一个纯大陆人北方人啊，也特别奇怪，就是说对台湾人啊，我有一种天生的，我在节目里也讲过，我总有一种天生的多一些的好感，亲热的这个感觉，当然也可能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啊，但是这种感觉，就每次见到个台湾朋友，包括去到台湾，我总是觉得我对他好像比对我身边的人呢、 啊、一样啊。我在台湾，你说像四书望语、四代同堂啊啊什么东西，一些是大陆的一些演艺人员去、啊，我也特别。 有一种特别的亲哈、啊，你像昨天我为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泪花朦胧啊，就是说一想到这个情境，这么多的人，当年200万人吧，就跟着蒋介石跑到这个台湾，哎呀，就一想到这个情境，好像就足够让人酸楚。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时昨天晚上看戏，我后边两个北京的阿姨一直在聊天，当然这也不是个很好的剧场习惯，在那边演着一直在聊哈。然后我听他们聊，挺有意思。看到后来说，哎呦，原来这帮人也真是不容易哈， 辛苦。 这些不像咱们当年教育的说啊，这帮人都是坏人啊。哎，这个我心里，我当时听他们这么聊，我心里就想啊，嗨，何止不是坏人呐、啊，根本就都是一样的人呐、啊，跟都是一样的人呐、啊，就是。 我们小时候也非常非常辛苦，非常辛苦，对。 而且这人跑到那么一个，我觉得是个特殊的所在，所以这儿我要请咱们这个王老师展示一下语言学方面的天才。 对，不敢不敢。 你能学几种话？ 我们小时候这个口音啊是乱的，为什么？因为小时候听啊，你说常到我们家串门的那是天津人啊， 天津人 啊、嗯，然后呢，这边住的就是东北人。啊，然后 东北话你能讲两句？ 东北话跟山东话也差不了多少、啊。 哎，这是闯关东， 对，跟闯关东嘛，也差不了多少、啊。然后呢，常骂我的、对我最好的那个小六子他妈是四川人。那小时候我们就讲四川话的，呵，因为我们小时候空军呢、啊，很多都是在那时候在成都、在重庆， 对对对， 二战的时候， 对， 都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空军的子弟都是讲四川话， 还真是 对，这样子。 最后蒋介石离开大陆的飞机好像就是从 成都 起飞的， 成都飞，对， 哎呦，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特殊的机遇， 很有意思。我们那个2000多户的大眷村呢，就是一个小中国， 没错。 哦、你说吃的喝的串门，你看，哎，你想想看啊，你说你我们小时候我们常说嘛， 嗯， 吃饭都不是吃一家的饭，喝奶都不是喝好几双的奶。 你不喝你妈的奶啊？ 哎，我妈要看眷村谁的奶大。谁奶汁儿多？是这样子啊， 从眷村就有奶便是娘。 对，抱到外面去。你说今天我小时候，我妈如果缺奶，就是给邻居，就给邻居，我们就这样子喝啊，就这样子。所以是这样子长大的孩子很有趣啊。 哎呀，而且它是一种集体生活。 小时候喝奶就南北合啊。 哎呦，什么叫南北合？ 有一种餐厅叫南北合，就南方菜、北方菜都合在一起。 哦， 南北河 奶是南方的奶， 您从小这奶水就是南北河的， 对。 王老师，所以说这个这是眷村的眷呢、啊，眷恋难忘啊，这么一种东西，专门拍纪录片，不光是弄这个戏剧，而且这个纪录片里有一个段子，我想给大家看一看，就说说这个眷村的语言，咱们导演给放一下。 我在笑，胡爸，你看眼睛多大。这是胡妈妈，这是天津人 啊， 老天津人。 这是杨妈妈。 哎，杨妈妈，这是胡妈妈。 妈妈是河南人 啊、哦， 北京人， 您同乡。 这个是河南人， 哦、 他爸他妈都河南人。 就没关系，不用管我。 哦，对，左右脚，昨天买的什么？ 什么？ 也是买的肉的， 肉， 是黄瓜 的， 也是香，哎，是什么玩意儿？ 木耳，冬菇。啊，要吃火锅啊？ 吃大卤， 吃大卤。 哎，对对， 吃大卤面，吃大卤面 啊。台 子放的，吃大卤面。 嗯， 我买菜回来了，这妈妈给我买菜回来。 刷点面条。哦，对，那个面条粉，明天再 拿点面， 吃面的多。 嗯， 我们这都 在吃面的多呀。 是一种集体生活， 是的， 这个集体生活呀，我们大陆人也有这种经历。 我就觉得啊，这个一晃眼呢变化非常大。你比如说今天我们都习惯于讲什么人权呢，甭说是什么什么隔墙有耳了，你连打听我是不是结了婚我都觉得你侵犯了我的隐私啊，就人跟人之间现在我们是这个范围的。但是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这中华民族几十年前都是这种像你的戏里一样，这个那个因为住的太狭小了，所以打开窗户就是对面 立的窗就是卧底床了， 立的床就是卧底床，那是一种怎么没有隐私了， 没有隐私。这个眷村就是这样，眷村其实像胡同，就像胡同，然后大家因为都是离乡背景，所以呢，而且刚到台湾的时候，这些男男女女，我妈才十五六岁生我大姐，我爸才十九二十岁，所以整个村子里面最多的最大年纪的也不过就是不到三十岁， 嗯， 就这么一波人，所以说起来就像 summer camp 一样啊，就像夏令营一样， 嗯， 所以我妈为什么当年回从那个从一九八八年回来探亲，扑腾一下跪到我姥姥面前，我姥姥第一句话就问她说：“你不是跟我讲到你到台湾去玩吗？一玩你玩四十年呢。” 哦，这是真的， 这真的 哦，这戏里边的 戏里面我们把很多的角色这样穿梭，是这样子， 说是给了孙子一巴掌。 对对，其实是我妈当初一跪下来，因为我妈当初离开这个北平的时候来不及结婚，我爸爸带着我妈就是去我姥姥家。那时候我二大爷，我老爷也在，然后呢，我奶奶带着我爸爸，还有六爷，还有我妈去我姥姥家，就是提亲，说已经外甥已经开始打仗了， 嗯， 国民党要撤退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老实人家必须讲理儿，讲理呀、啊，所以就跟着街坊邻居讲， 嗯， 就说哎，我这闺女订婚了，要带走了，就这样子，要必须要讲一圈 啊、 嗯，讲一圈的时候呢，那就是说哎，我妈的心里讲就是去台湾玩玩嘛。就这样子，就一玩四十年。 哎呦，哎呦， 这词儿没办法写。若不是真事儿，写不下来。说这一群男男女女到了台湾，是不是就像夏令营？本来像夏令营一样，就是避难嘛，啊、避难。后来一住四十年，我一个洋妈妈床都没有定呢。十年，每一天早上起来把这个棉被啊就打圈儿，然后就摆在角落，犄子旮旯摆好。十年之后真的知道回不来了，开始订床，一边订床一边哭。 哎， 这种故事你说怎么要，我说包老一村我们大概只讲了三分之一，你知道吧。 这个谢导演，您跟我一样都是属于这个隔岸观火的啊，你的感触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后来跟伟宗哥在台湾又做了一个实景的，就是用现在眷村还在的地方，就是真实的 实景秀， 做个实景秀。那其实对我而言，像眷村这样子的，我们有类似的东西，就是想家这件事情。想家这件事情，那是所有从大陆到台湾的人，因为我父亲从湖南然后过来，我印象中最深刻，其实就是我父亲第一次接到家里面来找他的电话。 在大陆那边能打电话过来？ 没有，透过关系 啊、哦，透过关系， 因为中间完全没有消息。就因为我那时候还蛮小的，我第一次看到我父亲一接电话，不知道是什么电话，忽然啪开始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而且是那样嚎啕大哭。哎，从小都没有他父亲，就是那个家庭很稳定的一个力量在那边，就忽然那样啪就哭，就不知道为什么。 碰到亲情人都跟孩子一样脆弱， 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后来我们在那个眷村实境秀里面做了一个其中一个桥段，就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每个人就拿一个信箱走出来，就希望想知道家里人怎么样，也希望让家里面人知道说我们在这边还不错，日子还过得下去，希望你们也好好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层面上面的，就是对于想家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在眷村文化里面除了它形式当中，我觉得精神上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眷村文化其实在中国近代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怎么讲？ 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中国近代史里面一个很近代的民族迁移的一个故事， 非常大的迁徙。 对对，但这个眷村文化，如果不是我们现在再去把它这个给它，就忘了，眷村一拆掉，什么就忘了。 你觉得这个眷村文化对一直到今天的台湾文化，它是一个什么作用？ 台湾呢，很有趣，台湾是一个移民文化，所以台湾文化有大量的中国文化精神，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台湾的文化创意。台湾最棒的一个文化创意，就是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台湾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多元文化啊， 对 啊，就是有日据时代文化，也有本来的河洛文化，闽南语就是欧洛威嘛，就河洛话， 河洛话， 就河南洛阳话， 河南洛阳， 这样演过来，所以用闽南语念古诗是最好听的， 哎， 对， 是， 然后呢，所以它有很多传统客家文化，然后还有很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还有我们这一波49年来的父母带来的这种大江南北的这种文化，我们身上是带着很多大江南北的东西。 你能 到哪儿？我到 你能举例子吗？说 太多了嘛？你说 身上怎么有大江南北？ 你像 看你个头是大江南北， 个头是像你说我们口音 啊， 我们到哪儿去落地两个礼拜之内，大概就回来了。就是你到我们到 口音就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到北京或者到四川，到哪儿就口音就找回来了。 就是说你到保定住两天，很快能混通于一般群众。 然后我们还蛮像以前的老中国的那味道，讲人情世故，讲兄弟姐妹， 没错， 讲情绪，讲哥们儿， 没错， 讲道义， 没错 啊，是真的不会那个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不会，是真的讲感情。 嗯， 说这个感情的浓郁是非常中国文化的，是中国文化。我们叫人，我们小时候再皮做菜包。你看我们那个包子厅里面打架，打完一碰到那筹码好，真的 啊，对，见的长辈 还是 鞠躬还礼啊。 我以前在眷村被追，我们那前门后巷就是两个手被打开嘛，他们家前门对我们家后门就这样子嘛。我们那时候被打太保打架，所以我一边开门一边叫筹码。上吧，你小伙子跑哪里去了？打死人喽！ 哎呦，可真是。 所以那个东西很浓郁，那所以具有台湾特色中华文化是很有趣的。所以你慢慢看，有一波人啊，他比如到大陆来做表演，不管是透过舞台，还是透过琉璃啊，还是透过什么东西等等东西，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也像个熔炉一样啊， 对对 对, 对， 就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这么多的这个大陆各省的东西聚集在一起。 我常在讲，就有人说，有人问我说，哎，像眷村文化，或者是像凤凰电视台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台湾特色，到这儿，人家看得懂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伟大城市、伟大的人民是包罗万象的，跟盛唐一样。对不对？ 座无虚席啊！ 对，胡人，你那时候还叫人家胡人了，骑着骆驼进来，对不对？干嘛？就是包容，就是大文化，这才是伟大的民族。对， 当然你说这个包容啊，这个里边啊，我也看出这个凄惨。 嗯， 你像啊，你比如说像有些因为特殊的历史的际遇，但是在我们这里啊，也是有争论。你比方说啊，现在很多人讲起大陆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有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代年轻人 插队， 就是插队嘛，这个十年的年华就在农村度过。那么现在有的人呢，想起来也会有浪漫的一面，说那个时候跟农民在一块儿怎么生活。但是马上可能就有人骂他，说你不能美化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是人很悲惨的命运。哪个年轻人你也不能让他十年的时间跑去跟劳改似的去到农村去。 不过这个什么事情啊，就是一个多元社会，就是大家各讲各的，我就无所谓。什么不能、不准、不可以、不应当，这种事情也会慢慢会少，会少，就跟一个整体的文化一样，文化没有大破就没有大立，破破立立中间真的是这样子。文革的，我觉得文革还没有过去多久嘛，所以文革基本上的电影、批判、反思各方面来讲，文革的文学伤痕文学也有了，伤痕画也有了，但伤痕的电影跟伤痕的这种电视剧或什么东西还没有完全出来，因为很多人还在这伤痕之内，你知道吗？等过一段时间再去体会这个事情。 是， 就像眷村，眷村我10年前就想做，我到现在在做，它意义就不太一样。 你一提这个，我又想起当时我们文革的时候，你们在台湾眷村里怎么聊我们那边的事呢？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很有趣。那这边在文革的时候，我们那边在做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所以我们这辈人全会读45经。 哦， 念唐诗宋词啊，然后呢都是在做这些事儿，然后我们读孔子读孟子啊，然后什么更不要说水浒三国什么红楼西厢啊，每个人大概都会写毛笔字，严凯柳宗元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哦。 那你们当时就是你们的爸爸聊起来认为大陆现在正在干什么呢？ 那时候一个是有政治的宣传，比如说就像两面人讲，都吃香蕉皮嘛，那香蕉皮都吃了，那香蕉仁在哪儿呢？两面都讲。但是我们大学，我们会比较是到处去收集资料去看东西，去找东西，很多历史后来是拼凑出来的。 你知道吗？就像1989年台湾第一次开放观光的时候，我们到香港去，到香港书摊先翻，就翻什么？就翻国共秘史啊啊，一个翻这个，另外一个就翻 Penthouse Playboy 啊。若干年后，等这儿开放探亲的、开放观光的时候，我在法兰克福机场也看一堆我们大陆的同胞也在那儿翻。 没错，基本上、 啊、在香港翻国共秘史啊， 没错， 在法兰克福翻 Penthouse 啊， 这 不， 这也是我平生 这个也没什么嘛啊， 这也是我平生第一回到香港的时候找的街头读物 一样，嗯，所以这样，但是在这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那边在做这样的，我们也看也了，对文化大革命有些了解，有本书叫《天仇》。那时候我们都看，也有点了解。 哎，这个你像我在戏里还看到有一段，这也是我以前在眷村没想到的，我就觉得。他实际上还真是管得挺严的，某种程度上也像是个准军事单位，比如说会有宪兵，这里头哦有宪兵，宪兵就是说你在这儿听什么唱片能把你这个电唱机给没收了，小孩抽烟能把你给让你罚站，就而且是宪兵在管这个事而不是警察。 对，那个时候呢，在半解严还在戒严时间之后，眷村的话警察不能进来，都是所谓的宪兵进来管，都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也有白色恐怖，也是、哦、也是常开玩笑，我们说你家是左派的，我们家不是左派的，那是书上写的《左传》是谁的？逮起来，也有这，这也很滑稽。那那时候宪兵进来抓呢，那时候抓叫新生活运动，不准打麻将，不准打麻将的。那眷村妈妈有时候晚下午打麻将啊，被抓了，被抓了之后，这段我又讲给赖导演听，但是后来我们没有这样去编。有一天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小太保学抽烟。被抓到了，罚站。我妈他们打麻将，也罚站。母子同画面同广场。你砍什么砍？我打死你小王八蛋！我们没有打麻将嘛。 这人家还老实，就老老实实在那说让罚站，就在那站在那一动不动。 整个的权威，我觉得都是权威，就是很微妙的无形的压力，就是你就会起立，你就会起立，很奇怪，就人有被奴役性。 好玩。